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又到了周末前一天啊，大家应该已经做好准备来过一个轻松的周末了。3D 化新闻欢迎你在中午放松的时候加入 3D 化新闻的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你开通着。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话题邀请大家来参与。第一个呢是贵州的副省长陈明明，最近在上个周末呢，在网上这个出言不慎啊，在微博上面被网友拍了砖，引发了一轮口水大战呢。当然，因为陈明明本身的这一个高官的身份哈，副省长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还更因为呢，双方讨论的这个话题又是在微博这么一个特别的舆论场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此呢，如果你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的话，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那同时呢，还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斯诺登，斯诺登的事情有进一步的进展。昨天晚上的突发新闻，斯诺登终于离开了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进入了俄罗斯，是一年的避难。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个提问是， 俄罗斯给斯诺登为期一年的临时政治难民身份，你觉得原因何在？ 原因何在？是有什么惊天的阴谋或者什么大秘密吗？欢迎你随时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到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好 好，先说到咱们的这个陈副省长哈，贵州的副省长。那他在周末应该是28号呢，在他的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当时其实这个新闻大家都应该有注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呢发生了一起枪击哈，枪击当时这个警方还有长时间的枪战。这条新闻呢，其实在微博上是众多这种国际消息的其中一条，也不能够算是一条特别大的新闻。但是这个陈副省长在转发了这条微博之后呢，就加了一句评语，说美国又怎么了，有这么一句话，怎么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听上去很像是很多咱们这个容易忧伤的文艺青年经常在感叹说世界怎么了的感觉。然后呢，就有网友，这个网友也是这个有意的去刺激陈副省长，就底下就说啊，你意思说你在这说美国怎么哪哪哪又发生城管袭击案了？确实，在上一周这个城管的新闻非常多啊，这个言外之意是你这个光说外国怎么着，你自己中国，你自己又是官员，这个中国的问题那么多哈，你怎么不去关心一下？然后呢，这个陈副省长就急了，发了一条说，有人巴不得祖国天天出事，出事就小题大做，已经习惯这样炒作，关键没有听说美国这样的天堂会出事，而且是枪击滥杀无辜。然后双方很快啊，这个骂战进入第二回合，陈副省长一人抵挡好几个网友，最后他抛出一句话说，这些人不爱国，为成为中国人感到悲哀，让他们赶紧去美国，越快越好，叹号，败类，逗号，人渣，叹号。这两个叹号是叹得非常大。 好，这么一叹呢，几乎啊是一夜之间通宵达旦之事，陈明明的名字呢就成为我们网上最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当然网上你看这么多大 V， 这么多公知，但是炮轰那其实也是兵分两路，大家说围观的兵分两路。首先有什么人呢，就姚锦以他是中共高官之尊出言不逊的罪状，比如说连鹏他就这个这么讲，敢于发声不同声音的都是对国家有所期待，当所有的批评者都沉默了，剩下一片歌功颂德，国家就完蛋了。说对于不同意见呢，大家应该是尊重，更何况作为副省长，怎能讥讽甚至谩骂网民，怂恿本国公民移民呢？这根本政治不正确嘛。 这是把习大大是脸往哪儿放啊？你看习大大的女儿听说都在美国留学呢，你这根本就政治不正确。首先啊，当然也有的是这个挺他的，说你看这个陈省长啊，他首先在于副省长一个职位，这么大的官员他都敢于在微博上支微博，而且听说他的微博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说人话，所以很难得。你这么网友一棒喝吧，这得吓怕了多少准备开微博的官员。 哎，这个就是 说到，所以呢应该是鼓励他，不能对他这么恶劣。 说到陈副省长这个微博哈，我看了一下，哎，真是他这个微博应该是挺勤快的 啊。 这个大到国家大事，人民 四年多发了5000多条， 对，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转得很勤。哎，小到鸡毛蒜皮，这个什么苹果手机的新出的手机啊，他也会出来感叹一下。然后呢，心灵鸡汤也偶尔发一发，自己的活动啊，自己的照片啊，风景照也发一发。哎，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其实你抛开他这个官员身份啊，跟这个比如说潘石屹啊、任志强啊这些他们一个同一的年纪的这个人使用微博的这个习惯呢，还真是差不多。 不过呢，后来这个风波哈、就越燃越大，加入骂战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陈省长好像有点想要低下的头感觉。就在那天的下午，应该是3点多，他就整理了一个很长的微博，叫做什么？ 有话 好 好 说，从我做起。怎么讲的？说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但我发现啊，微博上有些网友在无限放大一些个案的意义，否定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我转发点评了一条美国发生枪击案的微博，本意想说明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个案，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引发了一场口水。我要感谢网友的关注，我也想对此多说几句。他就强调什么，说微博啊已成为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娱乐场舆论场，我从中 这个你要搞清楚、 舆论场、我从与网友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后他说、网友对我的拍砖，我觉得这是观点之争，因为我个别言辞欠妥，对大家的意见呢我是虚心接受的，有不妥的地方呢请大家见谅，以后我会注意。看来在微博上不管有什么样的观点，有话呀还是要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呢观点才会被更多的网民接纳。我是一个喜爱微博的普通网民，还是一个副省长，对我自己说的话更要负责，更要注意，以后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 这个 自我告诫的挺好。 陈副省长的这个有话好好说啊，说的堂而皇之，但是呢他自己也说啊，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更是一个副省长，恐怕重点在后半句哈、据说在当晚哈、这个陈副省长的这条微博发出了之后呢，是贵州的政府部门是开了舆情的应对会，因为呢，哎，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之前的估计。我之前哎点评一下、转发一下《人民日报》的微博，恐怕呢，哎不会有出什么大乱子。但是已经在网上和这个网友搅成一团。更重要的是，陈副市长这里有一句回应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给他造成更大的麻烦。有网友就说啊，赶紧去查这个人的家产和他的子女是不是都在美国。陈副市长说求查，叹号， 不怕， 不怕，哎。这句话呢，你当然可以做两种解哈。第一种，这个陈副省长当然是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无所谓怕你。但是哈，作为一个副省级的官员，在一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没有对社会公开的这个地方，你现在站出来说哈，你们来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呢？好，这个我估计呢，就产生了一些他所想不到的另外一些连带的效应。因此呢，这个陈副省长在接受咱们凤凰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说自己压力很大。因此才有在第二天啊，我看到是下午3点钟，这个陈副省长应该是用一只三星的手机，他这里截了一张图啊， 这被你看， 我研究了一下他这个截屏，哎，很有意思，咱们可以研究一下这种高官的这个使用手机的习惯。据我的初步的观察呢，这是一只三星的手机，然后呢，这个电量啊，在发手机的时候、发微博的时候只有一半了。并且呢，安装了一个360的手机卫士、而且呢，这个他发的这个微博采用的呢是一个装在手机上面的一个 Word 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用手机打出这么长的一篇文章，所以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难道是手写的吗？或者是秘书，哎，或者要不是自己哈，在电脑上打好了以后发到手机上来的。 嗨，你看你这阴谋论的，倒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副省级官员使用手机的习惯很有意思。 他写那个长 应该用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 这说明什么呢？ 这我就不知道。 你看你就还瞎联想。你看网站人家的编辑这个新闻意识多好、他发了这么长一个长微博，人家选什么做他大标题呢？ 是 选了一句话，说到这个凤凰网，我看到是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说中国好爱骂，说中国坏叫好，这不理性、他把这句话当做他的门户的首页的一个更新状态、就把当做他的这个头条。这句话大家又怎么理解哈？你看我看到一个叫王石川的人，他就有个点评， 不是王小石吗？ 王石川、一个副省长的愤怒，通过监督政府，让权力懂得遵纪守法，呼应民意，好好治理国家，这本身就是爱国的体现，没错、对这样的公民应该褒扬而不是辱骂， 褒扬 应该褒扬，褒奖的褒，表扬的扬， 吓我一跳。 你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理解。应该鼓励而不是嘲弄，认为他们不爱国并骂为败类人渣，这样扣帽子真是诡异而荒诞的价值观。值得欣慰呢，陈副省长已经就人渣事件做出了回应，这无疑是积极的姿态，虽没有道歉但已经反思。其实啊，不读副省长网友应该有话好好说，每名网友都有责任好好说话。哎，但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你说骂人渣，骂人家什么败类的，不仅仅只有陈副省长一个人，凭什么对于官员要求这么高？于是就有一个在中国非常常见一种逻辑，说官员也是人，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 哎，这种逻辑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次用完了。之前在这个官员公开财产的时候，哎，就有官员说官员也是人，凭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官员要公开财产？好，这个时候说，哎，老百姓也可以骂人，那为什么官员不可以骂人？哎。这个是神逻辑，这个里面的神逻辑呢，在这里面又有很多啊，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接着聊。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陈副省长的这一篇微博，长微博哈，他的题目叫做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哎，刚刚咱们在休息的时候啊，我说研究了一下这个手机的界面，我发现这篇文章应该是他秘书写的。 因为他有 一个原始的抬头，有原始的标题叫做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这是这个文件的文档名。但是呢，在文档的正文里面呢，你发现在这个标题的位置呢，又被改成了最后的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然后呢，包括这个文档名的这个后面有一些这个编号，哎，看得出来应该是至少是在秘书的帮助下，且不说是大家群策群力讨论之后的结果，这说明啊，在网络上跟这个网友展开骂战了之后啊，陈副省长应该是陷入了不小的这个威力，或者说小小的危机当中，因此呢，需要动用一定的这个政府方面的资源来替他解围。但是研究这个陈副省长这个道歉，你会发现他最早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爱国之争啊。啊，就是他说，哎，美国怎么又有枪击案了？人家说中国也有很多城管啊。这个其实是典型的微博上的这个骂战的起源。有的人呢就把这样的这种神逻辑哈，就总结为一个叫做奇怪的，也不是神奇的鸡蛋论。这个鸡蛋论呢，可以用以下的这几个对话来概括。 好，咱来试试啊，看看怎么个神逻辑法。这鸡蛋有点臭啊，真难吃。 隔壁家的鸭蛋更难吃，你怎么不说呢？ 这鸡蛋有点臭，真难吃啊！ 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出来。 这鸡蛋太臭了，真难吃。 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你怎么可以污蔑它呢？有本事你到隔壁家去吃隔壁的鸡蛋。 哎，你说的这个还真有点道理哈。你说面对这样的一个质疑啊，网上我看到有一些另外一面的报道，比如说齐鲁晚报，他们就登了这么一篇报道，就想要去揭示，哎，也不能揭示，是表现，表现陈副省长的私底下生活的另一面，比如说他呢平常会在微博里面会写一些爱国的一些话语，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他会说到骂日本、骂美国，称要坚决的保卫钓鱼岛，没有必要在意美国人的感觉，他们反感又会怎么样呢？独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这是他的微博发的。还有啊，他真的是非常接地气，怎么着呢？说在微博上有的人艾特他，就说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有困难，说今年的五月份有一个网友，他的两岁女儿就得了白血病，叫做别样的美丽，这个网友就把他情况发到微博上，并且是@这个陈副省长还有多位名人， 结果第二天呢，人家副省长就把500块钱打到这位网友叫吴平英他的账户上，其他名人没反应的。当时呢，他说我并不知道他是副省长，然后呢，他还专门打电话安慰我说他平常太忙了，没时间看他女儿，以后有事儿可以去找他，希望孩子啊早点恢复健康，好了记得告诉我哦。这是陈副省长。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大概一个陈副省长的一个个人的形象。第一啊，他 没什么架子， 他应该他宣扬自己或者说乐于表现自己的爱国的这一面，或者说呢，一个咱们比较中立的说法，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狭隘不狭隘呢就不知道。 报道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接下来的，说他怎么样在微博上办公，要教育大家做人要有地气。比如说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西南才子小虎，他就介绍他成立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草长莺飞的贫困助学金。他呀就据说亲眼是看到了陈副省长去银行排队给他们捐款，而且呢捐款完了之后呢还给他打电话。他说啊这个好像是要约他吃饭，你知道吗？一个副省长约一个网友吃饭，结果 见网友吗？ 结果那个网友就开玩笑呢，以为是说你是陈明明我还是习大大呢，结果呢还真是陈副省长。他就邀请这个小老乡说晚上聚聚，交谈里面他说省长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人啊一定要接地气。哎，你看这样的报道出来是不是很符合你刚才逻辑，鸡蛋太臭，可是你别忘了这是一正直的鸡小的蛋。想不想 好，所以你看这个报道好想把陈副省长这个塑造成一个下了一个臭蛋的正直的鸡嘛。好，不管到底是这个鸡还是鸭好，但大家会有一种说法，包括在网上其实也有不少人啊替这个陈副省长辩护，说你看这个陈副省长虽然说骂人了哈，用的这个词，但是呢第一这个人家平时是一个好人，或者说 好善良的人， 大部分时间做了一些好事儿哈。第二呢这个骂人呢其实也不是陈副省长一个人的专利，其实在微博上你只要上微博一定会骂人或者被骂过，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你有的时候忍不住或者忍得住，因此呢反而有的人觉得作为一个副省级的高官能够这么接地气的，就好像这个你有本事卷起裤管来下街跟这个大家在街上打一架，大家还觉得你非常亲切。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层面上，你说官员也是人，你必须的嘛，官员就是人嘛，你也有亲戚，你也有老婆有孩子，都会有生病的一刻，你有同理之心有怜悯之心，你去为人这个捐助，这正常的，普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发散的时候。但是呢陈词滥调是什么？官员也是人，可是大家的共识在于官员不是一般人啊。 对， 你在网上写的话很多的时候是代表你的公共的形象， 没错， 甚至是代表政府的一些取态。就说中国的一些微博啊，名人尤其是这个官员的微博，你不太方便自己打理，于是有人说他会经常拿出来炫耀，他说我的微博都是自己写的，我没有团队，我也没有秘书帮我发，我真的是自己发。但是网友就会另外的声音出来，你自己发好，有的时候你难免会因为你个人的情绪或者感情的流露，让大家产生对于政策或者一些动态方向的一些误解， 是 或者不必要的联想，这个是要注意的。 真是这句话说得好哈，官员也是人。那我这句话当然没错，官员他必须得是人。问题是其实有一些官员恐怕在很多意义上连人的标准恐怕都有点疑问哈。首先他必须当然得是人，但是你不能够仅仅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如果这样要求的话未免有点要求太低，那凭什么是一个普通的人来做副省长呢，对不对？所有的官员我觉得必须有人的基本特质，但是又比一般人要高出那么一点点来，你的水平啊，不管你的这个道德品质啊，我觉得大家对你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期待。这个陈副省长自己说啊，他说我也是一个喜爱微博的普通网民，哎，普通网民。我就很想问陈副省长一个问题哈，他怎么样看微博上其他的这些普通的网民？他是觉得这些网民是我的比如说是我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同胞呢，还是这个纳税人呢，还是我相信有不少的这个官员啊心里面想的是我的臣民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是跟你是上下级关系，或者说从属关系乃至主仆关系吗？这个是很多这个官员恐怕在有一些这场合这种言论当中有意无意会透露出来的一种态度。他觉得嘿，你们这些人 都是没有见识的啊。现在我现在有这种权利，难免呢有的时候就说话比较放肆。 是，但是呢，你说民间哈对于官员言行的一个警钉，有人就觉得是一种宽以待民、严于责官的不公平。刚才我们就讲，官员他真的就不是一般人，因为你权力具有公共属性。 是， 就你们掌握和行使权力的这些人，在一言一行之间呢，很自然的就有了公共性。 没错， 所以一般公民可以说的话，你官员你不见得能说。 对， 因为在没有特别声明或者特殊界定情况之下呢，你官员言行的这个成色就代表着公共权力的品质。 没错， 就好比这样的一句话。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哈，这个陈副市长争议的，哎，你说美国好，你们都到美国去。其实呢，这句话哈，换了其他人说，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理解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位副省长，你作为一位这个官员，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假设哈，他是贵州的副省长，他跟这个，也许那位网友是贵州的，说，哈，你觉得贵州不好，你到美国去啊。假设贵州人都到美国去了，这是不是作为贵州副省长的极大的失败？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用脚投票，那他竟然现在还鼓励大家用脚投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是啊，怎么能怂恿本国公民移民呢？这确实是不正确。 嗯， 但是不过你说他这次一个讨论有没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呢？ 嗯， 比如说他真的如果可以这个倒逼他所谓的这个财产公示，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有啊， 这确实是这个功劳，但是能不能这个将功补过呢？啊，又是另外一番评说了。 没错， 三立华新闻，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说。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陈明明副市长这个微博捅了娄子之后呢，也不少人哈去出来替他辩护呢。其中呢，就有几位哈被这个网民们，或者说被他们在微博上的对手们称之为是五毛中的战斗机的几位名人哈，有一位呢叫做点子镇，点子镇说，在这个陈明明是当下中国有哪个副省级领导会用长微博工具？有哪个副省级领导出差自己上网订机票？ 是， 有哪个副省级领导不用秘书亲自置微博？有哪个副省级领导敢于说真话，理直气壮传递正能量？哎，最后这一条啊，有哪个副省级领导敢于说真话？他的言外之意是别人都在说假话吗？ 有哪个副省长没有贪污？你像这句话，本来觉得这应该 是 最低要求，接着说嘛，最低要求，现在反倒变成最高要求。 就是 他至少懂得有个智能手机这个东西的玩意儿存在。 就好像说哪个副省长是有脑子，这样的话有点奇怪。 好，但是呢，有人就说，你看呢，从他的微博里面，我能找到以前的蛛丝马迹，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呢，能看到这个人为政的思维，甚至是他深层次的价值观。他怎么说哈？他以前讲过这么一句微博，他就曾经以教授，哪个教呢，就是叫嚣的叫，叫喊的叫， 这个， 兽是野兽的兽， 网络名人教授易小星的这个教授， 他以这两个字来称呼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吴贤义，怒斥对方七一嘛，是在党的生日这个特殊日子里，就因为我在新浪微博上转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你就挑战叫板，诋毁我们党，蔑视我们党，这还是共产党大学的教授吗？这还不误人子弟吗？这不毁了华东师大的名声吗？ 这个， 共产党大学这几个字在 华东师大考虑 非常刺眼， 考虑要改名叫华东共产党大学。这个的确看来陈明明副省长在有一些问题上是非常容易易怒的，在可能在他看来是涉及到这个爱国和爱党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两个原则问题。我看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在除了这两个议题之外啊，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陈明明副省长在网络上的形象是一个很随和的中年人的情况，甚至呢有一点这个憨憨的那种感觉啊，经常发一些很具有生活小情小调的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反对的地方，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哈？就是如果你这么简单的粗暴的以爱国爱党这样的非常空洞的标签来对你的这个粉丝们或者对你的群体们进行分割， 是 可以理解为这个人内涵缺乏，这是有的网友这么评价，说你以高官的身份对抱怨者称你赶紧去美国吧，就其实已经超越 了，这好像像是一种泼妇骂街式的逻辑， 说老百姓是有怨言呢，可是你作为为政者，你应该去自我反省，就是不能这么的性情中人，你要是反省大家为什么指责，为什么对政府有这么的诸多抱怨，公众需要的是在公权力在对话发起之后 对自身检讨的为什么和怎么办，而不是对这些粉丝们、这些公众们对非黑即白的定性和责难。 真是，你看这个点子任其实他说到了一点哈，有哪个副省级领导会用长微博工具，有哪个副省级领导亲自发微博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徐明明这次遭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因为类似的渠道和机会太少了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你看这个级别的高官好像我在微博上可以跟他面对面一样的交流，那当然大家有极大的这个压力，或者说很多的诉求都会涌向他最后给他造成了可能超过一般微博使用者的这种压力和挑战。我觉得这个恐怕你如果要决定上网之前的话，你就应该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 所以真的是有一份这个统计出来哈说现在呢你看会用智能手机的高官就可能不多而且会用长微博的就更加少见。 是， 还有媒体专门去统计说现在有33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在新浪开微博了很多官员对微博大部分都是三分钟热度，比如说有哪些呢，说这个黑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叫陶夏新，他有30000粉丝但是呢他从2011年发过一条微博之后就从此在网络上 消失。一条微博可以带来30000粉丝，他的粉丝是买的吗？ 这应该是云南的政协副主席罗黎辉 对 他有这个13000名就2011年发过一条这个三万粉丝的黑龙江的政协副主席陶夏新呢就在2012年3月刚开通的时候说了3个字 大家好 然后就人就没了 这个是纯粹的明星范儿 所以你说现在你看这位陈副省长他能发几千条啊，几年 而且是每天都发， 这值得鼓励的。其实 对， 你说真的，他不跟你这个叫板，不跟你骂人打嘴仗的话， 除此之外，其 他 他 是能给你解答一些实际问题。就刚才我们讲的捐款 对， 尽管有人说你捐款，你说人家都捐款，因为你是副省长嘛，所以大家觉得别的副省长好像都不理。 我看到还有 你捐款很 不容易，几条这个网友找他，比如说有一些网友提建议，应该在其中有一条建议啊，我有印象是在这个贵州搜集这个老红军的这个墓碑啊然后替老红军建，因为长征这个革命老区嘛，很多地方给他建立一些什么纪念碑啊，或者说就是做一些纪念的工作，是仿照人家在朝鲜战争的这种纪念的工作啊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有些对老兵的尊重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陈明明副省长也说得很爽快，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做，他就说好，这是一个好建议。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互动啊，其实如果发生在一个副省级官员的微博上面的话，其实还是大家应该是非常乐见的。 确实，而且现在如果你用微博用的多的话，大家会觉得微博上很多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真，就不需要那么当真的。很多情况下你真的是 有一点幽默感。 对情绪化的一些表达也不必要太当真，就好像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我就说的有道理的他说副省长微博你引起争议，就说明啊网络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扁平和透明官员和名人尤其是你们应该是谨言慎行的，所以这次也应该是要给陈副省长上了一课。他说也应该申请啊，说顺乎这个民意的时候呢是全盘肯定，逆于己意的就会棍棒相加，当情绪左右思考，立场取代理性，除了相互伤害还能剩下什么如果对骂这个攻击只能够加剧撕裂，包容理性才能够这个消除分歧，有话好好说行吗？就是大家都要有话好好说沉住气，不要动不动就在上面打打骂骂的 而且呢有评论就指出啊陈副省长的这一次言论所谓因言惹祸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官员的行为可能抱有比较大的期待，或者认为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是大家比较通常比较认可的，但是关于的言论他应不应该更要负责呢，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官员在一些场合他有一些不正当的表示他应不应该为此付出责任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官员他如果说错话了有可能是要辞职的比如说这两天麻生日本的这个副首相兼财相他就说了要这个学习纳粹修宪的方法日本修宪，这个就是有刺激性的言论，因此他现在受到了一个辞职的压力，当然他最后现在并没有辞职，但是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但是在中国有哪一位官员是因为或者说这个级别的官员副省级了那 他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背上政治责任。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哪天会出现的话，这里就有评论说这反而是一种政治文明的体现 啊， 官员要更负责。 很简单，跟香港的官员一比，你看不管是这个政党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还是说这个政府推销某些议案的时候，包括当年曾荫权，你看带那么多的问责官员上街推管什么起毛 啊， 起 毛 政改， 对， 结果网友们改成抄错。你看你要经得起网友这样一个幽默感的恶搞， 是， 而且在网上或者在这个实体这个推广活动当中遇到这么多的网友的抗议，你这个时候是体现你情商的时候， 对， 你情商高的话你不会这么容易动怒啊，而且你说网友越发骂得很，你在旁边岿然不动更显得这个人有修养， 真 是， 是 不是？ 这个通常人哈，其实摆在很多的位置，我也不得不说很容易动怒的，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在香港哈，你看到这样的官员面对抗议示威的群众还要出来满脸堆笑，至少是不露怒色出来接你的这个抗议信，然后还要跟你握手。其实有的人你跟他握手他指着你的鼻子骂，但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够稍有黑脸的情况，你要是甚至你也敢骂回去的话，这个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一件动作。 好，最后我们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来作结哈，他说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就是法律的法，吏就是这个官吏的吏，吏和吏治呢本身对民间就有着一种示范作用，根据这个传统呢，当吏治恶化时候社会也随之恶化，当吏治发生信任危机的时候，民间的信任危机更是大面积溃败。就此看来啊，官员的谨言慎行不仅是角色使然，同时也算是对一种社会的担当，大家共勉。 好，那我马上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在莫斯科，昨天是斯诺登终于哈是离开了这个机场，应该也住了一个 四十多天 一个多月了哈。这一出戏终于到目前为止呢是进入了下一幕，他将在俄罗斯呢获得一年期的这个避难身份，而且大家已经给他想好了，你一年到期了还可以再申请，所以他现在就想说，哎，我现在要找一个工作，还要找一个地方住。 听说已经有这个网站做技术的，让他回来做程序。已经给他抛出橄榄枝了， 这个是太适合不过了。 好，那么但是其实啊，我们想起来，在7月25号的时候，曾经有一天，斯诺登的这个情况是戏剧性的。 是， 当时有移民局的官员就称，俄罗斯呢已经是决定发出入境许可证， 对， 让他这个已经在机场过境区滞留一个月，说你可以进入俄罗斯境内。但是后来又有律师说，其实还没有，还在审批当中。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哎，你看现在大约过了一个礼拜，终于是批下来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哎，在这个时间点给他批下了，俄罗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或者说俄罗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决定给这个斯诺登临时的政治难民身份，欢迎你发表看法。 白宫的发言人是表示极度的失望。俄罗斯方面说呢，哎，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俄美关系。那这个影响不影响，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说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哈。好，如果你有意见，你如果知道斯诺登到底为什么获得了难民的身份的话，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斯诺登获准在俄罗斯以难民避难身份逗留一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说法。首先是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觉得俄罗斯为什么给了斯诺登避难的身份？ 我觉得现在俄罗斯作为世界上一个还是有一定影响，比美国小一点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大国。第一个，它不能够把斯诺登引渡给美国，它既没有引渡协议，另外一个，如果引渡到美国，给斯诺登引渡给美国以后，它俄罗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挺不起腰来了。所以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还是有利的，啊。这个俄罗斯斯诺登送给俄罗斯的是一块肥肉，是吧？这是应该好，现在给他 被滥权是应该的。 嗯， 我觉得这样做是符合俄罗斯的身份，也符合现在国际上潮流。 好，谢谢北京的陈先生。 送了一块肥肉啊，俄罗斯请好好享用。 之前也有人说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来着哈。接下来是香港的孙小姐，孙小姐您好。 啊，你好。 哎，您觉得为什么斯诺登最后可以成功的留在俄罗斯呢？ 我想是因为俄罗斯现在在经济上面还没有很依赖美国，像我们中国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啦，因为会后果很严重。 嗯， 可是希望有一天中国也是像俄罗斯一样有自己的可以说话的权利。 嗯。您觉得是因为北京并不希望上一次再让斯诺登留在香港？ 我不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是住在香港的。 是。 我觉得香港有香港的法律， 嗯， 那个权利，中国只是没有说可以跟不可以而已。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是做得很好。因为他这样做的话，这世界上面就没有只有一个国家的独大了。 嗯， 他以后说什么，可能有人觉得啊，有人可以敢向他 challenge 他们。所以我觉得很好。 嗯， 好，很好。 好，谢谢香港的孙小姐。 关键还是觉得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关系哈，没有那么的依附于美国，所以呢，我也不怕你。现在呢，你说把这个肥肉送到我的嘴边， 我就吃了， 符合我的国家利益， 吃了就吃了，你拿我怎么着？ 好，听一下湖北的贺先生怎么说。 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怎么看这个斯诺登在俄罗斯？ 是这样的，我认为呢，像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行为呢，虽然斯诺登这个方面发表声明表示是感谢俄罗斯出于这个国际义务和法律，但实际上呢，他能够进入俄罗斯并且走出机场一定有现实和长远的考虑，说白了他与这个俄罗斯政府之间已经肯定是潜在达成了一种交易，也就是说他自愿成为了为了自身的这种安全呢，成为这个两个这个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变动不安的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棋子。那么俄罗斯掌握了斯诺登这个人以后，其实也就打开了一条通往这个美国整个监控网的渠道，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它虽然是号称是对国家的国民的一种监控呢，实际上它的触角是非常广的，它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的这种信息，也就是说他对于不仅对于他自身的国土安全，实际对于国家的安全、国际上的安全，对于整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这种监控和渗透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我想俄罗斯通过掌握了这个斯诺登以后，他也可以得到。 嗯， 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对他一个现实的利益。而长远来看的话，美俄两国它总是一个相互博弈，同时又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样一个突然性的一种变化、突然出现的事件，把它作为一个临时一年的有效期，我想在一年之中，它足以尽快的利用好这个斯诺登的价值。而如果一年后时局发生了变化，再将这个斯诺登他也只是说是临时收入，没有说永久避难，所以还有很大的这种讨价还价的空间。 嗯，好，这个 先用着看啊，看一年之后用得好再给你续约，这个意思吗？ 一年试用期，这个试用以后不保证续约。其实，好，再听这个是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俄罗斯让斯诺登留下？ 我觉得俄罗斯把斯诺登留着，可能从根本上来讲是把它作为一个对美国的一个威慑吧。 嗯， 就是像这种临时的政治避难，实际上很有可能都是，之所以那个国家愿意接受他，就在于他本人对于另外就是他原来的，比如说对于美国情报部门而言，他是一个毒药。就是你情报部门如果再有新的什么对针对俄罗斯的行动的话，那俄罗斯就可以把斯诺登搬出来，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对他的这样一个攻击的这样一个武器， 嗯， 可能是这样一个考虑吧。 嗯， 而且现在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俄罗斯敢跟美国公开的叫板吧。 嗯，好， 你看这个斯诺登的事件，目前来看两国就完全是不一样 的。冷战的时候双方是用核弹互相威胁，现在是用一个情报员。 卡尼就说极度的失望也会影响到时候，你看那个几月份要去这个圣彼得堡开会啊，不一定这个奥巴马就去了。但是普京就说，哎，这小事一桩，不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 对于普京，人家占了便宜当然是小事。 好，最后来听到湖北的赵先生怎么看。 好，赵先生您好。喂， 赵先生你好，在线吗？喂， 赵先生， 另外一条。 哎， 赵先生 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哎，好，您怎么看这个斯诺登成功在俄国避难？ 我觉得斯诺登在那个俄国避难的话，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就有点像那个无间道一样，好，感觉就像打入敌人内部一样，给的那种感觉。 所以您觉得这个斯诺登是双面间谍？ 对，好像是双面防不胜防的那种感觉。 哦，您怎么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呢？ 可能我也是里面的一个人吧。 赵先生非常幽默。 跟小司联络上了。对吧？ 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个事的话，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话，我感觉还是跟普京有关系吧。 嗯。 因为普京他本身他也是那个是这行克格勃出身的嘛， 是。 他也是做情报这一块的，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然后的话，用这样一种方式可能激一激美国，让美国然后有点干菜，但美国呢可能也会。也保不齐是他会也有利用那种连环计来对付俄罗斯，反正就说不清楚，就这种事情。 说不清这种事， 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种感觉。 嗯， 斯诺登是双面间谍，这个赵先生非常的厉害。 哎，倒是现在人觉得好像这个好戏啊，基本上是落幕了。 赵先生觉得他才 刚 刚上演， 刚 刚 开始 啊， 这可能一年之内哈，看他还会有多大的利用价值，或者说有多大的重磅内幕要爆。但是估计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消息。你还记得吗？当时俄罗斯说要收留斯诺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这个再继续爆美国的料了， 但你可以干别的事儿啊，你可以干别的事儿， 爆爆英国之类的。 对，啊，好，这个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参与讨论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下周见， 周末愉快。